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的小心愿就是我的考研复试能够通过。这两天的话呢，考研复试的名单就快出来了，我呢也一直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就是等着如果考研的复试名单出来了，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好好的准备我的复试了。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还是有一点焦急，同时又有一点在期盼着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毕竟这是我第二次考研了，也希望能够成为考研大军中成功的那么一个学生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到了每周六我跟一梦和大家一起种草的环节了。那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是的，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哎，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短下巴美妆技巧大全，其实我们主要也是讲这个。 是不是在讽刺我下巴短？ 没有啊， 想让我赶紧离开，所以设计了这么一个选题。 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对这个下巴这块可能不太满意。 对， 就想要那种像范冰冰一样那种尖尖的 的那种下巴。 但是如果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法来把你的下巴变长的话，又可能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有点庸俗。 哎，是，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也有请到我们的一个化妆老师姚千鹏，然后呢，今天给我们一起来讲一下这个短下巴美妆技巧大全，它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小小的修容的一个技巧。 是的， 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小雨的闺蜜蓉蓉，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我的小师妹吧，是侯雪庸，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庸。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蓉蓉。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先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美妆呢有一个什么样的资讯。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三分钟学会画眼影。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眼影呢，我也是在使用的。对，然后呢，这个是 NARS 的吉隆坡。 哦， 然后 我听说过这款很出名。然后刚刚这个视频里面女生是先用一个打底来做了一个底色的部分， 对， 但底色部分也是那种非常浅的颜色， 对，浅的颜色。然后呢，在这个眼尾处呢，就是以一个三角形的那样的形式去刷的，因为这个眼影它很容易脏， 对， 所以就小面积的去涂就可以了。 但是我有看它其实有重点画了下眼影的部分。 对， 可是平时生活当中画下眼影不是会显得妆容脏脏的吗？ 它只是小量的去画了，而且画的是就是用这个小刷子刷了是后面的。 你平时画眼影的时候会这么精细的一直用刷子刷吗？ 我不会这么大，就是不停的在刷，就是刷两下就可以了。对，只是这个样子，不会像它这么精细。而且我觉得刷子我觉得两把就够，但是我发现它用了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刷子。 嗯哼， 对，那我们的化妆老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化妆老师好像一直有什么话想要讲，非常的着急。 对， 首先这个很简单的那个眼影基础画法是用浅第一层的眼影，是用浅那个香槟色或者是比较浅的色调，然后作为主妆色，然后用来提亮。然后他用的这个手法叫做渐层后移晕染法，主要突出后眼影的范围，然后使眼神更加的深邃。 深邃是吗？就是在这个后眼影，就是尤其是下半部分。 对，下半部分。 老师，你能再说一遍刚刚你说的那个是叫什么方法吗？ 叫做渐层后移晕染法。 渐层后移。 对，它的就是前那个眼球的部分，它是会用一些珠光作为提亮，后面会用一些咖色眼影或者是深色的眼影，我们画出眼睛的结构以及层次。对， 好，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视频上也说，在这个整体的眼影画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干净的一个晕染刷给它晕染，就是可能会显得稍微浅一点，会淡一点的那个。 我都不知道晕染刷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干净的刷子就可以是吗？ 对， 基本上 呢，就是眼影的晕染刷都是、 okay. 都是分为散头刷。 好的，我们这个视频也是观看完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老师呢可以稍微再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个眼影的这个小小的步骤，就是画眼影的一些小技巧。 画眼影，他的画眼影的手法有很多。刚才那个渐层后移晕染法，他所谓的手法是最大众的，也是以及是最简单的手法。它主要的眼影是第一层的话，我们会拿一个大范围的那个散头刷，然后打上那个珠光或者是比较浅色调的眼影，然后作为第一层的眼部结构的提亮。然后第二层它会选择一个深色的眼影，然后在眼球的瞳孔的后半部分，然后包括后眼尾处，然后它会过度晕染，然后这个手法叫做渐层后移，就是比较好学的。 好的，那刚才没有观看到视频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频了。 对，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因为我们那里面会有每期节目的回看，所以如果正在听广播没有收看到节目的呢，也没有关系。 可以 以看一下回看。 嗯， 好的，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防晒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真的不变黑？我觉得防晒，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春夏季，我觉得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不知道你等会儿要给我们讲什么。可是从我字面意思来看，我觉得防晒做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你是在哪儿生活，或者是你是不是经常暴晒在外面。 哎， 如果是在某一个海岛去度假的话，你每天都很高强度的在很强的紫外线下面进行暴晒的话，那其实真的不变黑的可能很少，哪怕你一直在补防晒，也可能只是不晒伤而已。 对，没错。那么紫外线其实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肌肤的晒伤啊、晒黑啊，就是这个就不用进一步的跟大家就是做很多的了解了。但是今年在 BBC 今年推出的一部纪录片中呢，就是一位接受采访的皮肤科的医生呢，就是表示皮肤上的皱纹和老化的现象呢，虽然是多种的这个因素造成的，但是紫外线可以说占到这个皱纹和皮肤老化全部因素的75%。 所以如果不防晒的话，会变老是不是？ 就是变老的速度会加快吧？ 天哪！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三位，平时，我们嘉宾三位就是平时这个防晒做得怎么样？ 完全不用防晒， 所以我现在才这个肤色。没有，我觉得啊，通过我目测了一下，今天我们三位嘉宾，我觉得可能只有化妆老师一个人是在做防晒的，因为我的这个闺蜜的，看她的肤色，她肯定是不防晒的。 就是专业不防晒很多年，就是 真的吗？就是从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化妆之前从来都不会打， 基本上不会，因为我的原则就是因为我天生肤质就比较黑，所以我觉得防不防都这么黑。 我也是。 就反正它也不会变得更白，那也就自暴自弃了吧，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我知道很多皮肤不是很白的女生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在生活当中，包括家里一些长辈啊，如果要出去很热的地方玩，让他们来涂抹防晒，他们可能也会拒绝。但我想说的是，防晒这个东西，紫外线本身是会对身体有很大伤害的，所以你涂它跟黑不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美白精华，以为就是用了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变白了，其实你还不如准备一瓶防晒霜，因为就是你晒黑呢只需要3天，但是你要补回来呢是需要将近3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一般这个晒黑的过程呢也不会立刻的去发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吧。那说到其实这个美白精华， 那我很期待你变黑的过程。为什么你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变黑？ 说实话、就是、 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哦。 我觉得这个跟遗传还是有关系的、 爸妈都是很白的人吗？ 对，爸妈就比较白，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不太晒得黑。所以毕竟这个护肤品它是有一个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同人的这个反应也是会不同的。所以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于是呢，很多对这个同学呢反应就是一旦晒黑就再也没有白回来。好好，有这样的， 我是从来都没有白过好吗？根本就不是晒黑的。 没有，我现在觉得你比大一的时候要白了一些， 毕竟大一的时候军训嘛。 军训， 现在 你当时恢复了大概多久？ 我室友说我恢复了大半年。 你是用了什么办法吗？还是就是 没有 了？ 我就是也不是五白，可能就是当时太黑了，然后恢复到了正常肤色，好像稍微那么白回来了一点。 这是年轻的新陈代谢和胶原蛋白， 新陈代谢可能会， 如果是他旁边的那一位蓉蓉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容易白回来。 就是我也， 所以大家不要效仿这个方法。 白的时候好吗？就是也是靠雾白雾回来的。就比如说晒伤一个月，可能要需要11个月把它雾回来。 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再下一个月可能接着晒。 那你们为什么不在被晒的时候就防止自己被晒伤呢？ 破罐子破摔。 对，而且不觉得涂防晒霜就是黏腻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不觉得。 对，这个是最关键。 我最近有一天做梦，梦到自己在海岛度假，然后很着急的在找防晒霜，想哎我的防晒去哪儿了，我如果不抹的话一会儿是不是不能出海。 但是就是 天啊，在做梦里都会想着防晒霜。 会这样 就我们会自我安慰啊，就是反正我们的肤色都很健康，就是现在很流行美黑这件事，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可能就不需要美黑。 哎，不是，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金刚狼休·杰克曼的那个演员，他就是得了皮肤癌，然后他在一个社交的一个软件上面，然后发布了自己一个照片，然后下面就说呼吁全球所有的人都要及时的做好防晒。 对，因为其实防晒不仅会让我们变黑，还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产生，所以防晒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要做好的。那么怎么去判断我们需要做防晒呢？尤其我们在进入这个四月之后呢，你像北京现在也是天天就是开始热了，很多国家大部分地区也是开始热了，而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要做防晒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来看 UV 指数。如果你是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如果是 iPhone 用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 UV 的，你看它有这个紫外线的强度是中等 的。哦，你说在那个天气的提示里面吗？ 没错，在天气的提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UI 的紫外线程度是中等，还有这个紫外线的指数是6、那一般在3以下的紫外线的一个程度呢就可以不用做防晒，但是尽量大家只要是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 对，其实我觉得女生还好，因为现在女生用的一般脸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妆前乳呀，或者是 BB 霜啊，包括一些粉底，它都是有防晒倍数在里面的。 对， 重点就是我们身上什么时候要涂防晒。 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在户外的话，这个防晒霜最多是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然后呢，主要是怎么补涂呢？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随身携带的这个防晒霜，或者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流行这个防晒喷雾。对，所以就是非常便捷，大家可以随身带着，我觉得也没有很麻烦。对，所以为了我们不变黑，也为了我们不得一些皮肤的疾病，所以及时做好防晒是很关键的。 也是需要在这个夏天买一只大一点的包，可以把你的防晒喷雾装进去。 是的，没错。好的，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就是百年时尚流行的发色演变史，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哎，100年头发的演变吗？ 哎，是的，没错。哦，我们现在的这个素材可能有一点有。哎，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导出来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是百年时尚流行的发色演变史。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种草了没，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讲的就是这个百年时尚流行的发色演变史。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型的演变史。 你最喜欢哪一年的？ 我 是喜欢，你是喜欢40年代之前还是之后的？ 我喜欢就是2000年的那个时候，就是之后的吧。对，因为我觉得咱们现在都是就是只要把头发披下来，哎，这样就可以。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做造型的，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女生感觉好像比现在更精致一些。 对，尤其那个时候上海的那个女人啊， 哎，我在想。刚刚在想为什么，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点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所以大家 有时间去弄发型， 有时间啊，也没有手机啊，就算跟男朋友吵架什么的也没有办法一直你为什么不回我没有这个时间，你只能去弄头发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有这个可能啊。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就开始流行用那种发带。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尚其实也是一个轮回吧， 时尚是一定会轮回的。 对， 像60年代也有穿牛仔服呀。 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对，今天穿了牛仔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在你看，在这个我们现代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嗯，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解放的一个过程吧。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这现在为什么说我们是最现代的潮流，就是因为其实。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没有规定说一个你必须要染成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你才是潮流， 对， 你只要染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穿衣服的风格呀，包括你服装啊还有包包的一些搭配是有你自己的 style 就是 OK 的。 嗯，没错。好，那这个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要给大家种草一款，这应该是散粉，就是江湖人称拯救一切失败底妆的黛珂的美肌蜜粉。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我觉得很多这个化妆师应该都用过吧。我们的化妆老师用过吗？ 用过 这款。 有这款， 就是你感觉这款怎么样？ 它的粉质比较细， 比较细，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嗯， 它的定妆定眼妆的效果比较好。 定眼妆的效果会比较好。 我们日常妆的话会定的轻薄一些，像包括画特效和 T 台的话，它这个定眼妆的话粉质是很细的， 嗯， 就不会跟眼影的颜色叠加在一起。 哦，好的，那我们大概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黛珂的品牌故事吧。它是日本旗下的一个顶级彩妆的一个护肤品牌。那么在1970年呢，由小林健三郎先生创立，那么以国际化、尊贵、优雅、知性为定位的。那我们再细说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产品，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色号，而且呢颜色呢最热门的色号呢是10还有11。无从下手的话呢，可以从10肯定是没有错的，一的白，这个白展就很白展，然后感是非常好的。那一二的这个颜色呢，是光泽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自己看自己的 肤质。对，而且就算是像今天我们在嘉宾区的几位的肤色一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想说的是蜜粉的颜色其实它有的时候是很轻吧，其实比较透明的。 对， 所以你上在脸上之后，有些看起来非常薄的就非常白的蜜粉，其实上在白肤色和比较黑一点的女生的身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它会跟你的皮肤产生一个怎么说融合在一起。 对 对， 嗯，好，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和光滑。至于刚才我们老师说这个定妆呢还是定眼部啊是比较好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了，看大家是怎么 选择。如果全脸涂的话会有些厚吗老师？ 散粉一般全脸涂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是吧？所以它的这个持久度呢也还是不错的，也不太容易出油，持妆效果比较好。好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内容了。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会播放一小段歌曲，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种草了没。也可以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一会儿的第二时段当中我们将会聊什么，因为现在马上就到夏天了嘛，基本上这一次的寒流度过了之后可能就会一秒入夏哟，可能你们身上的一些肉啊还有一些缺点就通通要暴露出来了，很可怕。所以呢在稍后的第二个时段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清凉的夏天怎么样通过

去移步到我们的 表演 区， 对，然后可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他们在广告时段还说说发带在镜头前要怎么戴呀、啊？要把头发全部都掀起来，岂不是很丑？然后我就很友善的说，你们可以先转过去戴，等戴完之后再转回来。但是我的内心并不是友善的，我很期待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丑陋的一面。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到表演区去了，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可以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种草了没。好，现在一梦已经回来了。 好的，现在我们的老师呢和猴子妹妹呢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现在呢，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化妆老师教一下我们这个，如果夏天的话，你觉得这几款发带的这个颜色 OK 吗？ 我现在手里拿了只有这个。 老师完全回避你的问题，因为他可能觉得很不 OK。 没有，我觉得现在我手里那个拿着是灰色的吧，然后这跟那个猴子妹妹的整体的服装感觉比较协调。 嗯， 然后其实它也没有很黑了，然后还有其他两个颜色是一个比较粉色的，还有一个 黄色的 、嗯、对，比较发米黄的三种，那这两种颜色。然后我先给猴子妹妹教一下这个发带的使用方法。 好的好的，也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说实话，这个发带呢是我前两天在这个淘宝上买的，我今年想尝试一下戴发带。对，然后但是我也想 我也很想戴。 猴子妹妹是有刘海的 对吧？ 对，因为她那天一梦跟我说哎，我买了那个发带，我就很着急，我说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是觉得戴发带的话是不是有刘海会好一些呢，老师？ 嗯，这个戴发带的话跟有刘海和没有刘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跟脸的大小有关系吗？ 嗯，这个没有关系。嗯，这个戴发带的话主要的话就会突出一个整体感觉的一个装饰作用。 哦，其实我觉得戴发带 就像猴子妹妹今天的头发就比较合适啊，她的头发现在是没有任何装饰的，而且她有一个淡淡的很轻薄的一个前的空气刘海。对，嗯，她这种的话也会戴上感觉会出来一个发带的着重点， 可能会更加少女。 对， 好的好的，那现在我们老师可以给我们的猴子妹妹把这个发带戴上。 现在戴这个发带的话，就是很多女孩嘛自己戴发带，就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后发区它都不紧，就是会有一些碎头发。 嗯， 这是很常见的问题。然后首先我们一般戴发带的话假如自己戴的话可以把它扎成一个高马尾。 嗯， 然后再把这个发带的后发区给它收干净。 收干净了。 对，然后我们往上然后牵制到 前面。 哦，这样就根本不像你们刚才讲的说还要把头发全部都掀起来。是有多么丑陋的戴法。 这个老师就是所以是专业的啊， 人家戴起来也是 要高 很 多，很 仙女的呀。 对，我们不知道，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蓉蓉说你们不知道戴发带的这个过程很丑吗？就是一定要把它套到脖子上面，然后再这样。 对，因为我每次戴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过程非常丑。 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洗脸的时候 用 那种方法。对对对， 颠覆了我的发带观呀。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表演区，哎，猴子妹妹戴上很好看呀，就很少女感， 非常少女。 对 对, 对， 因为妹妹本身就是少女啊。 对， 这个我感觉， 我可以拿那个话筒说一下。对。 对，我因为我之前戴发带的时候，我总感觉我的脑袋就是后面好像太瘪，然后我怕发带掉下去， 就是会滑下去是吗？ 对，我总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崩出去了，发射出去了。 发射出去了。那我们老师，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发带怎么才能就是固定住呢？ 发带固定住的话，我们可以拿那个黑色的直卡子。 指甲 对，假如我们这个发带后发区的这个皮筋比较松的话，我们可以拿那个黑色的那个小指卡子，然后固定到这个耳根的后发区，给它藏里面，然后跟后面的头发衔接住就可以了。 哦，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对，很简单。 好好好，明白。我们也可以让猴子妹妹试一下另两个发带。哎，这个发带已经演示完了吗？ 对，演示。 哦，好，那可以试一下另两个发带。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猴子妹妹穿这个衣服的颜色会有一点点暗，可能不太适合这两个，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夏天的话这个粉色和黄色我觉得还是比较亮一点的，对吧？嗯， 好，老师，你为什么露出了迷之微笑？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就想知道那个。同一个种类的发带，三个颜色。 其实我刚刚也有想讲。 对呀、啊，还怎么掩饰？ 那就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选择发带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流行趋势，或者是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些颜色或者花色、啊？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款式的发带是什么样子的？ 哎，不对啊，我觉得我逛淘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也感觉颜色。 就是你选淘宝这三款都热销了，是吧？ 好像是的， 销量从高到低排列。好，就是它，就买这个吧。 对对对，你说一下，老师。 你说就是当代流行的颜色啊，首先我们选发带的话啊，夏天都到了，我们应该是从颜色起步。夏天我们。着装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会出门穿整体的黑色， 对， 也是个例外，也是个例外。然后夏天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像这个粉色选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它是没有珠光，但是颜色比较浅，它是那种切切的粉，就类似于一种糖果色，比较适合夏天。 切切的粉，那是好还是不好？ 切切的粉感觉就是很 温柔，很少女， 很比较少女的。 有没有洋气的粉？ 洋气的粉有啊， 这个粉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粉还是选的还比较 OK 可以的。 嗯、 对、 嗯， 然后像种类的话，发带的种类有很多，像有一根铁丝的那种发带，还有就是很多网红戴那种兔耳朵那种发带，还有像这种。 老师，你最好要控制一下，把话筒一直对准自己，然后一激动就哎。 还有这种大众款的发带， 嗯哼， 大众款的发带， 对。 天，我是大众款的发带。 我刚刚想说，就是一根铁丝的那种发带，好像更容易固定住，对不对？ 对，它那个像每个人的头颅不一样，前发区和后发区的发囊也不一样啊。像这种发带的话，就很多人会产生这种问题。它这个橡皮筋比较松，松的话，就刚才说那问题就在下卡子。像铁丝的话，那种发带还是比较常用的，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用。你自己他那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头颅的一个形状，然后你自己给它固定住就可以了。 哦，那样可能更方便一些。 对，那样比较方便，就是基本一根，然后按照你最舒服的头颅的位置，然后直接给再剪下去，给它装饰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有松紧的是可能会容易掉的，如果头小一点的人。 我一般拿这种松紧的话，就是洗完脸睡觉用，敷面膜睡觉用。 天哪，那我买的这发带也感觉好失败， 听起来好像 大众款啊， 是，而且 大众款， 而且我感觉一梦今天戴这几款发带不太适合姐妹，就姐妹之间一起戴，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戴起来非常紧绷，另外有一个人掉下来了，就说明有一个人头太大， 是 对， 我觉得 很尴 尬。所以老师还是推荐我们买那种铁丝的那种发带。 对，我比较喜欢就是推荐那种铁丝的发带，因为它。这种的话，我们可以种草买这种的发带，因为睡觉的话敷面膜直接可以。那刘海区 的 话， 我说 的 是要出门的， 露出去就比较方便。然后出门的话，就铁丝的话会比较适合每个人吧。 铁丝也是这种形状，还是稍微细一点的那种 啊，就 是一根的那种，是不是？ 这种包子。就是这种发带， 我们老师可以把那个话筒 里面会有个特别特别细的铁丝，然后那铁丝就可以固定。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回去买吧。 那今天我们中场发带的环节 铁丝了， 失败了是吗？ 可能会有，但是颜色我 觉得 还可以。 老师，我想挑战一下那根粉色的耶，你可不可以帮我把粉色的带上？ 你可以试一下。 好呀， 我们小雨现在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可以试一下。 我想试粉色。 好。好的，现在小雨要试一下这个粉色的发带。哎，其实我觉得小雨还挺适合这个粉色的。 那你说什么颜色是不适合我的？ 什么颜色都很适合你。你是一个少女感的妈妈。 你为什么要加后面两个字？ 因为 很过分。 事实 看不出。好，大家也可以从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餐当中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没错，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然后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的方法现在的直播间的情况了。 好， 然后呢，现在小雨呢正在尝试着去戴一下这个粉色的发带， 感觉过程很艰难。 我们的姚千鹏老师呢现在正在给他戴这个发带。 你好好，老师是因为我头太大了所以你戴不上吗？ 并不是这样。那现在我觉得小雨可以用蓉蓉那个方法了，直接套脖子上 勒上去 就可以了。 老师说是因为没有一根橡皮筋来把头发固定住，所以戴起来会没有那么的方便。 对， 不是很好看啊。 对啊，这而且这个和今天的衣服非常配。 对，你可以直接把 它。哦，很好看哎。 哎，我真的觉得很好看，我觉得我眼光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买了三个一样的。 老师刚刚已经夸过这个粉色，说这个粉色很棒，这三个里面粉色是最棒的。 但我觉得黄色也挺好看的。 你还是不死心。 我真的觉得黄色好看， 而且我好像有一点点像刘海一样的东西掉下来了，还可以。 是的，对对对，没错。好的， 比较少女， 很少女、 你就直接带走吧。 好啊，我送给你。 就是也比较符合妈妈的定位吧。 妈妈的定位 就是在她带孩子的时候可能做饭呀之类的要需要带一根发带。 对，发带。 还是很好看的小雨、真的。所以今年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这种发带，没有尝试过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小雨，你以前有没有你以前有没有就是带过发带？ 从来没有。哎， 从来没有。那现在 对，没有。我今年忽然想戴发带，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少女，所以呢，不需要这种东西来增添少女感。今年发现，哎，自己好像需要装扮一下才能变成少女，所以很想尝试这种比较新鲜的东西。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戴帽子呀，或者是戴发带，会稍微觉得说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夸张？就走正常，如果出门的话， 其实不会。 但现在这样看我也还好，对不对？没有很夸张。 没有， 那我就把它带走喽。 好啊， 今天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都要带这根发带。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老师可以再给它稍微调整一下，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发带的这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不仅是可以通过发带来，就是弥补一下我们平时的这些小亮点吧。这个 我们节目的亮点要来了哟。他现在决定，老师决定放弃我。他说这个发带很难戴，因为不好固定，所以他要给我套在脖子上。 好，没有关系。确实是，就是 我们是 对，就是 我 了。为什么最后这个方法落在了我的身上？感觉自己非常可怜。 因为你想尝试这个粉色的发带。 好， 所以其实自己戴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方式会更 就这样 更简单一点？ 我现在 就这样戴吧， 对，就这样戴当橡胶戴。 你也是一个没有偶像抱负的女主持人。 好， 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刘海会比较好一点。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刚刚用这种方式的时候，老师一边戴一边嘲笑说：“天哪，好土呀！” 不，很好看，很好看。 哦、 这样 好， 这样好， 对，放点刘海就好看很多。 对，OK。 你还是适合这个粉色的，是没有问题的。 小雨姐，你刚才有一个瞬间，我感觉 很尴尬，你知道吗？ 就很委屈， 很委屈。 好了，我们可以这个话题可以略过了。老师也回到我们的直播区吧。 好的，谢谢我们的化妆老师，也谢谢小雨， 还是牺牲很大哎， 真的很少女感。哎，你可以看一下镜头里的你。 哦，镜头里的我一直都是好看的呀， 就是很少女。对呀、很好看，只不过刚才的那一从上面勒了一下子。没有关系了。好，我们现在这个发带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就说完了，现在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配饰来修饰我们自己的脸型。 那今天戴不住哎， 戴不住是吗？ 对对对。 好吧，那 感觉有点往下 掉。那你回去要不要洗脸？什么时候戴？ 可以啊，你要送给我吗？ 送给你， 那我拿走咯。 好，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比如说耳环的搭配，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耳环是还挺修饰脸型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去扎耳洞。 对，我也是，我没有扎耳洞。 哎，你没有扎耳洞是吗？ 就是我觉得扎耳洞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所以我根本没有尝试。 所以今天呢，我就知道现场有两个女生是没有耳洞的，所以我带来了一款中古款的，看似有点夸张但戴上效果非常好的耳夹。 我以为你要现场给他们俩扎耳 洞。 那我们节目可能就会有点血腥嘛。 对，是耳夹是吗？ 对，我带来了一对耳夹。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蓉蓉姐姐， 看起来呢非常的看起来 雍容华贵， 有点奇怪。不，但是其实它是也很适合清爽的搭配。我觉得一梦你可以夹一下，很好看。戴上对，戴上之后效果非常好。 这个颜色会适合吗？ 戴上之后还不错哟，你可以试一下。它缺点就是它太沉了， 是吧？ 对，因为耳夹通常可能都会比较沉。 让我看一下， 这很贵妇啊！ 我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你， 像话 你的女人， 不太适合我。 那我就说适合蓉蓉姐姐嘛， 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沉重的耳夹好吗？ 对对对，也没有很沉重。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款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也是比较夸张的一个耳饰， 猴子妹妹可以试一下。 什么？哦， 这一只、 这种比较欧式。 对，这一只今年非常的红，而且很不好买哦。 对， 而且它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铁片，但是它很贵， 是真的很贵， 它很贵。 我们猴子妹妹可以试一下。 对对对，这种对 是吗？ 这种夸张式的耳环，因为它这个就是这款是 LV 的一个耳环，但是它是单只的，因为它只能是单只来买，因为太大了，所以它就是让你露出一边的时候来展现这个耳环的。所以我建议猴子妹妹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反着戴，因为它如果正着戴的话，因为这个耳环太沉了，所以会把这一面露出来，然后这一面好看的 logo 这一面就露不出来了。所以你如果把它反着穿过来的话，露过来就是正的这一面，好吗？ 可以 现在现场试一下，这一只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款 耳饰。我就说这个耳环真的很适合蓉蓉姐姐， 就瞬间就老了大概20岁吧。 并没有，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可以直对这个。 我觉得我找不到我的耳洞了。 就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耳环还挺不好搭的，小雨。 就这个，你平时是搭什么的？你买这个？ 我只戴过一次呀。 那你是搭什么的？我很想知道。就这个颜色，其实 对啊，好像有一天穿了一个黑色裙子吧。对，因为 有没有就觉得雍容华贵之感？ 因为它是一个中古款，他们家中古款的耳环都是长这样，大概是70-80年代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就作为收藏的话来收藏一对。 对，就是收藏可能还不错吧。 好，所以我还是挺期待猴子妹妹戴那个大耳环。 因为我好久都没有戴那个耳环，是吗？ 我你知道吗？有一次猴子妹妹给我传了一个视频，就是你可以等一下讲那个故事，真的非常搞笑。他是买了一个， 我是那天去麦克买化妆品，然后当时他就送了我，他跟我说你买了这化妆品就会就是当天有活动嘛，就会送你耳饰。当时他送我耳饰的时候，给了我两个这么大的盒子，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是送两个吗？他说不是，这是。他说耳环，他就用一种看肉质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耳环难道不是一对儿的吗？然后等我拿回家之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拿了两个这么大的盒子，就是他给了我两个，一只耳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铁球，然后就拴在我的耳朵上。 就当然 空心的吗？空心的，但是是那种鳞片状的那种铁的，像，我也不好描述它那是什么风格，就是很浮夸。对，那个视频真的。 你看，我觉得戴上了这只耳环， 不知不觉 时尚感一下就提升了呀。 对对对， 非常好看这一只。然后这一只我觉得就比较，但是不太适合猴子妹妹她今天的装扮，这一只适合穿的 欧美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这儿还有一对非常我觉得很适合她今天的装扮，是适合约会装扮的这样的一对耳环。 对，一颗小心， 对，一颗小桃心。 对， 这个很别致，然后 我觉得还挺适合 你可以在另一只耳朵上面试一下，很青春的一对耳环。 对，我的脑袋现在一直往这边 偏，哎，沉吗？感觉 对， 有点沉，是吧？ 耳垂拉的大一点，就更有福气一些。他的目的可能是这样。 像猴子妹妹现在试的这一对，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春夏交，就是春夏天，然后穿任何比较少女系的衣服都 OK， 或者是即使穿得很成熟，戴上它也会显得很年轻。 其实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女生可能像我一样，就是咱们都没有打耳洞，那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就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耳环啊？比如像这种，就是你这种长款的呀，还有这种短的呀。 打了耳洞以后你就知道了呀，因为打了耳洞之后，你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尝试，你就会想，哎呀，我好想买耳环，你都尝试了一遍，你就知道适合什么样子了呀。其实我觉得耳环重点还是要看和服装的搭配，对，比如说你的衣服是什么风格，那耳环你可能想要选择相同风格的，或者是有一些风格上的碰撞也 OK。就像刚刚给猴子妹妹试戴的那一只 LV 的大耳环，它就是任何的。就是它是可以有那种碰撞感的，我觉得非常好看。 左边好，我沉好。 哎，我觉得猴子妹妹更适合那颗小心。对，很好看。 对，小心的话就是既适合很年轻的大学生，然后像我们这样年稍微年长那么一点点的女生戴起来也 OK。 好。所以还是很好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发带呀，包括耳环啊，来增添我们的这个搭配的一些小亮点。对，包括今天我们给小雨提供的这几款耳环， 我还带来两款胸针，也很适。算了，胸针不太 我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胸针都是感觉是有一定年纪，然后就是才会戴，就是 不是年纪，我觉得是品味， 那很难选择 很高的品味，就那种感觉。对， 有一个这个，我觉得 还挺好看的。 这个很好看呀，这个男生 这个很好看啊， 不可能不好看的。 没有， 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造型、啊， 对，最经典的一个造型。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选择在一些，比如说像蓉蓉今天穿的这种西装外套，就很适合来用胸针。但是一梦这种牛仔外套就不要戴， 不要 这样搭配了， 还是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去搭配的。 对， 好，那我们刚才说完这些，还有今天我们小雨还带了一个她的草编包。 嗯，对，就是时间还有吗？我们。 嗯，好，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 嗯哼，就是今年在夏天的时候最流行的几款包包，一种就是 PVC 那种透明材质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藻篮子菜篮啊或者藻篮筐一样的那种包， 放在那边的那个是， 对对对， 好，我现在 过来 拿一下， 对，你可以直接到表演区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OK， 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合你今天的牛仔装扮的。然后这一只包也是最近很红的这个牌子出的这款包，可能是在草编包系列， 是上次你说的那个罗意威的那款吗？ 对对对，是草编包系列里面最先红的这一款。 对， 但是我这个有些遗憾，因为我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呢它不是我想要的小号，它是一个中号， 但我觉得也很好看啊，你们 觉 得呢？ 会感觉有点太大了， 很正常 、嗯、对，很正常。 对，然后呢我觉得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们一梦一个镜头，一梦你可以把它挎在身上，或者找一个你喜欢拿的方式。 这个挎在身上好奇怪， 你就拎着吧， 就这样可以吗？但我觉得这个好像适合穿一身裙子的那种，牛仔不太适合， 田园一点的那种， 对，田园风的那种、 就是、 对对 对， 纱裙，对对对，这个好像不太适合这身、 嗯、适合穿的非常清凉。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对，很好看， 对， 很适合夏天。然后提醒大家的是，最好把它里面的配的那个防尘袋放在里面当一个内衬，不然的话可能你平时拿出去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是草编的嘛，你往里面放东西啊，然后拿都不太方便， 是 最好自己往里面放几个那种小小包就 OK 了。 OK， 好的、嗯、那我们种草了没这个环节呢，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也希望大家受用吧，尤其是在马上就要入夏了，其实也相当于已经入夏了这样的一个期间。好的，那我们放一首歌曲，那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短下巴美妆技巧大全，不要走开哦。 9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已经有点想吃饭的小雨。已经6点了呀，很饿。 对，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对， 你怎么了？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和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啦。 哎，是的，我刚才是想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一定要点击视频直播啊。好，那还是要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 三位嘉宾 、还是我们首先要邀请我们的是这个化妆师姚千鹏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千鹏老师。 还有我的小师妹， 自己管自己叫老师是吗？ 还有我们的猴子妹妹，也是我的小师妹。还有我们今天的小雨的闺蜜是蓉蓉姐姐。Hello， 凭什么我的闺蜜就是姐姐？凭什么你的闺蜜就是妹妹？ 这个 蓉蓉妹妹，蓉蓉妹妹， 永远18岁好吗？我 永远18岁，对，没错。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第二个时段，也是跟大家种草了关于夏天的一些小饰品的搭配啊，还有一个非常失败的发带的 没有 搭配， 失败还好， 没有。但是其实还是要提议大家，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现场种草的可能不是最厉害的发带，但是戴发带这个意识是可以有的， 完全是可以有的，就是不分年龄大小。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了，如何打造短下巴女生的这个妆容啊。我可能要黑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小猴子妹妹了， 全程被 不会不会，但是小猴子妹妹长得很漂亮啊，她脸很小，然后她 因为下巴短才脸小。 没有没有，她我们化妆师可以说一下，她长得还是很漂亮的，真的脸很小，对，还可以。 你不要丢这种话题给嘉宾，那很难接。 就是很漂亮的嘛。然后猴子妹妹她经常跟我说，就是她感觉她下巴有一点点短，所以有时候就是照片如果 P 下来的话，还要这个特意的稍微拉长一下我们的小下巴。对，所以今天就是有请我们的姚千鹏老师呢，给我们就是打造一下这个短下巴美妆。 我很关心今天这个话题，因为我也是短下巴女生。在从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上进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哎，你的下巴有点短，就会这样。但是我也并没有在化妆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技巧感觉会有一些改善，也并没有。 那今天我们的化妆师可以 教我们的吗？老师，你可以先来讲一下，是不是短下巴女生很多，然后通过用化妆的技巧来帮她改善的这种情况会很多吗？ 这种情况短下巴的，而下巴吧，它是我们一个五官上的一个局部个体，然后整体的感觉会我们结合整体的五官来看。下巴的话，下巴不一定是下巴长就好看，下巴尖就好看，这个是整体的感觉和谐才是比较好看的。然后下巴 一般短下巴的女生都想要长下巴，但是 那长下巴的女生肯定不想要短下巴， 长下巴 是 想要尖下巴。 对，就是现在就是比较追那种尖下巴那种嘛，或者还有就是比较翘的那种下巴。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一会儿我会用一些简单的化妆手法，然后告诉我们短下巴的人怎样给别人的视觉是。看你是一个长下巴， 就是尖那种 尖的下巴， 肉乎乎的那种下巴。 对， 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妆就可以打造，是吧？ 日常妆就可以打造。 好，没问题。 期待。那现在就让他们移步到表演区去吧。 两位移步到表演区内，然后给我们展示一下。 嗯， 对。 接下来就是又是我们这个种草了没环节的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对， 今天我们做客的化妆老师姚千鹏老师要来帮我们的嘉宾猴子妹妹来进行一个怎么样把自己的下巴稍微视觉上面能看起来变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妆容的展现。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咯。 没错。好，现在哎，我们三位嘉宾都移步到了这个表演区。 对 啊，嗯，好现在蓉蓉姐姐变成了这个小助理了。我们的化妆师给我们拿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简单的，全部都是一些打底啊还有修容的这些工具。 很期待他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手法来帮助他进行这个尖下巴的改造。 对， 而且是化完妆就立刻会从视觉上看出来耶。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因为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让老师帮我打造一下。 好，猴子妹妹刚刚说她是最期待的。嗯，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表演区。OK， 现在可以开。 老师，你可以一边来 一边行 操作，然后一边来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猴子妹妹可以拿着话筒。 对， 嗯。OK，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首先那猴子妹妹先。 我们的那个话筒可以给我们的老师。 首先猴子妹妹的这个脸上，它是会有一个淡淡的轻薄底的。我们只要加高光和修容，给它修饰出一种，比一个标准脸型，然后突出它的下巴就可以了。然后我一般，第一步的话，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喜欢打这个高光，因为高光它因为先打修容的话，就是暗影的话，它会再上高光，它会脏。如果你先上高光的话，它不会脏。 哦，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顺序啊，就是先上高光，然后再上阴影。 对 对，就是给脸部这样的一个修容，是吗？ 对， 好好好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老师是先给我们的猴子妹妹先上高光，这个高光都上到是哪个部位？一个是鼻梁 的 T 字区和山根的位置。 好，鼻梁的 T 字区和一个山根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个手法的话，我一般会用膏状的，你用那个粉状的刷子也可以。然后猴子妹妹她的那个额头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饱满 的 我们给她也是有画出层次，就是逐渐向上把这个高光晕开就可以了。 嗯，好。所以小雨，你不是买了那个高光盘吗？是你新买的 TF 的那一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高光应该怎么打。是，就是一个 T 字区，然后鼻梁。 哎，老师，我想提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猴子妹妹她的额头已经是饱满的了，但是已经饱满还要再继续打吗？不是都欠缺一点的人才要打吗？ 嗯，这个整体的感觉，高光并不高光的话，一般你要想达到立体的效果是，光靠你自身饱满的话是不够的，因为正高光整个像我们日常的话还会好一点，像包括我们这个有灯光打在脸上的时候，这如果我要不给它打高光的话，它这个上面是整个脸都是一个基本底的颜色，没有高光提亮的颜色。 好，就上镜的一个效果。 对，它上镜效果会更突出一点。 那日常生活中如果在额头上面打满了高光，会觉得有些奇怪吗？ 它不是打满，像它这种它这种的额头会比较小，但是很饱满。我们就是我刚才说过嘛，我们是可以给它向上一个弧形的方式给它晕染开就可以了。然后让它跟，包括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发际线这儿，然后打那个修容会衔接。 嗯，好的，没问题。 好，我们的化妆师呢正在给猴子妹妹进行一个高光的处理。刚才也说了，现在因为猴子妹妹她本身的额头是比较饱满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一个是弧形的这样晕开的方式是吗？ 对。 好， 然后下一个部位打高光的话，我会打在它的 T 字区。 T 字区 会突出苹果肌的这个效果。 哦，好，明白。因为我们整个的亚洲人的脸是比较偏平的，所以这个高光还是挺重要的。 之前在没有上咱们节目之前，也确实生活当中从来都不会用修容这个东西， 然后你也不会用腮红。 对啊， 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小雨真的各种，我们之间真的是互相各种种草。 对，各种种草，互相都就是彼此都花了不少的钱，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在每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是好几个女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代表不同类型的。 我基本上很少有上了一期节目之后下了节目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可买的。 对，没有，就是都是有收获的。 对对，会有一些交换呀，就很有意思。 对，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镜头里的猴子妹妹，确实是这个鼻子的感觉要高挺了很多。 嗯， 对， 就脸更立体一些。 对， 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说打高光是从额头开始打高光，然后打到这个颧骨的位置？应该正常的美学比例是三庭五眼，三庭的话就是额头到山根的位置，然后到鼻尖的位置。猴子妹妹的话，她的下巴比较短，以后我会用，现在我就会用这个高光给她提亮她这个下巴。 好， 这个提亮下巴这个手法，我主要就是看她这个额骨的这个一个骨骼，然后会摸一下它的骨骼具体位置在哪，然后它这个下巴短的位置，我会以高光的形式给它往下走， 往下走。 对， 好，很期待哎，感觉自己都有救了，因为我就很想下了节目回到家之后立刻就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你如果手边有高光或者是家里没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来学一下这个手法， 现场学一下。 对 对 对, 对，如果你手边就有这个产品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用高光来试一下。 还有像我们整体的妆容是比较立体的，对吧？然后我们是额头、山根包括颧骨、下巴都打完了，但是我们在正常的日常下不能看出高光，只是上面和中间有，然后我们会有残留，像化妆手上有残留的高光，我们让往嘴角往上带，然后跟颧骨这儿做一个衔接， 衔接，这样就看起来不会不会突兀。 对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视频教学真的很好，说得很细，你知道吗？ 哎，对，因为之前我还会觉得说是不是化妆的话，其实只要你正常化一些常规的就 OK 了。但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也是让我发现了更多的新大陆， 就一些很小的一个细节，就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但可能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改变你整个的一个妆容。 对啊，因为之前还有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咱们说在下巴的位置都需要用侧影， 都需要用侧影。然后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 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有多么的不容易， 太难了。好，现在我们老师是已经给她 高光已经 OK 了。好， 感觉确实整个人都有一些提亮。你们要对着话筒讲话哟，不然 感觉 听不到。 我感觉我的鼻子就是以前就只能摸到这儿，现在我自己感觉都能摸到往前很多了。 摸出来， 心理作用吗？ 那你的心理作用也确实是很大了。 好，现在我们老师需要 暗影 是吗？ 对，我暗影的话，我一般也是会从上往下走一个过程，但是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 明白明白，好。 然后我们会把它这个发际线 稍微遮一下， 和高光做一个衔接。 嗯， 对。像猴子妹妹没有刘海的话，她这个发际线是很轻的，她扎不了那种特别清爽那种职业妆的发型，因为她搂上去的话，没有发际线就是有一点凸，然后所以我们要用 发际线有一点点高的， 对，她发际线比较高，然后我们会用这个暗影，然后给发际线和面部的妆容做衔接。 好，就是我们老师这个化妆技巧我明白，就是一直在做衔接，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对，没错没错。 然后听完老师说的这个衔接的理念之后，我感觉哎，一梦，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都是活的是那种很断点式的， 断点式， 对， 画眼线也是画一点，然后再画一点， 就是画眼线，我只会画眼线，画腮红只画腮红，就是 对， 除了那一块绝对不会把它延伸到任何一个位置。 然后高光，咱们所平常的心理的就是意识就是 只是鼻梁 这一块，不会说在别的地方上高光，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老师也教我们，这个高光的一定要打在我们的这个 T 字区，包括要连带一下我们的这个苹果肌。 嗯， 在画下巴的时候呢，用这个晕染刷的剩余的残留的部分呢，和我们的这个苹果肌稍微连接一下，对吧，老师？ 嗯，是这样的。然后刚才你们说到高光，你们一般只会打鼻梁上，为什么打在鼻梁上？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话，鼻梁一般都会比较偏扁平， 对， 都是想要高光提亮到鼻梁。但是，我们知道高光和修容它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场色。像我鼻山根这个位置打到高光，然后我们会在眼窝这个位置用那个修容突出这个高光的一个 更立体 的质感，对。 OK。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当中之所以不会这样画，是觉得会不会 太不生活了， 对，会不会画了之后太就是正常出门的话太过于夸张， 或者是有点浓， 对， 或这个妆容会有点浓， 就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 这个妆容它不是浓，它是比较立体， 嗯， 立体， 对，就是改变我们亚洲人的日常的那种感觉。 好，嗯，明白。蓉蓉，你刚才 在我们观念里，就是日常妆的话，比如说今天我找小雨借那个侧影和高光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问我，为什么日常妆你还要 没有？因为我其实可以接受日常打侧影，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只是要去超市。 把我的鼻梁稍微调高一点点。 我只是要去超市 ，OK？ 我觉得去超市买菜没有必要吧。 好，现在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猴子妹妹，这是画完了鼻梁的这一部分阴影是吗？ 对，然后我会打颧骨，然后一个整体的一个立体的感觉，对。 嗯，好，其实我们这个短下巴美妆技巧大全呢，不光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下巴，我们整体的这个立体感都是要凸显出来的。 嗯， 对。那现在就是最后一步，再是下巴是吗？ 对，最后一步，因为下巴在最下边，也是我们的着重点，作为压轴。 OK。好的，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打腮红，我不知道小雨还记不记得，就是不是打腮红，打侧影，因为当时 像打了一个大胡子一样。 当时只是知道侧影打完之后可以把脸变小，嗯，然后但是并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打。我记得那天我是把整个妆画完之后，因为侧影是最后打嘛，我是拿了黑色的眼影打，然后抹完之后，我记得我嚎叫了一声，然后去洗脸。他们都是很同情的看着我，然后 叫了一声， 真的再也没有尝试过侧影这个东西，直到后来才知道啊，原来侧影跟黑色的腮红黑色眼影是两个东西 啊，没有关系。不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尝试。 就现在想 起来，刚开始会化妆的女生很可怕，什么都敢往自己脸上怼。 对，当时怎么会有那种勇气拿黑色的刷，就是拿刷子蘸了那么浓黑的眼影， 然后往上刷， 因为就会觉得说，只要我用黑色的东西放在脸的旁边，就会显瘦。 对。 对 对，但是并不知道，其实是就像老师说的，是要有渲染呐，啊，有自然过渡啊，这种 对，还要衔接，根本就不可能。 对， 你看我们目前现在已经打完这个修容的一个，对，大概整体感觉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现在没有打下巴啊，包括我们打高光和修容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骨骼来找准位置，因为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猴子妹妹。 好，我们的猴子啊，我们的猴子妹妹，你看，你可以侧脸看一下，她这一个整体的轮廓还是比较明显的。嗯，然后我会拿暗影，然后给她从这个下颚骨和脖子上的肤色做衔接。对， 嗯， 就是整体的感觉会很自然，就是化妆跟我们现在的微整是差距在哪？化妆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化了妆，然后让别人看出认为你没化妆那种感觉，对， 哦， 其实这种感觉还比较蛮日常的。 化了妆，别人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最近下巴垫了呀？ 是不是整容了？ 对。 这就是化妆的神奇之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 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啦。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化妆老师正在给我们猴子妹妹进行这个妆容的大改造，也是希望大家都点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观看一下，究竟是怎么才可以打造出一个这样的立体妆容。同时呢，如果你是短下巴的人，应该怎么去掌握一些这样的美妆技巧的大 权？就算你的下巴不短，也是需要修容的。 是的，没错。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看老师是有在猴子妹妹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就是这个 唇下唇唇 沟，对 对， 这个地方你是在是加了是高光还是？ 加了修容， 是在这个地方。 对，也是跟我们刚才的山根的原理是一样的啊，会突出下巴的一个立体感， 就是一个弧度，就像 一个弧度，对，你看像学过美术的或者是其他的像这种，就我刚才讲过我。高光和秀和暗影的话，它俩是放在一起的话，它对比色会很大，对。 好，明白。 我画在这个唇腭的位置会更突出，给视觉感会比较翘，这个下巴。 对对对， 往前走。 是的，怎么办，一梦？我感觉以后我化妆的步骤又多了一步 你就要把这个， 对啊，我需要在下巴上面画一些高 光 来凸显一下， 然后在嘴唇的下方画一些阴影， 对 对，侧影。好。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讲我们这个下巴，我们的下巴是像猴子妹妹下巴是比较扁平的，对吧？高光我刚才已经给它打了下来，然后我们做暗影，按照猴子妹妹的脸型骨骼，我们可以根据模特她的下巴短，我们可以根据模特给她往上提一下。 你的嘴不要撅，猴子。 正常，对。然后我们这个肉给它往后提一下，然后它的下巴就会立体感就会出来，然后我们再拿暗影然后跟高光做对比，整体的立体感就会出来。 好，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 就是高光整体打在下那个最下面的部位，然后暗影然后按照这个骨骼周围然后与脖子的颜色相融合做衔接就可以了。 就是首先这个下巴这一个部分肯定是要先打高光的，然后呢再因为刚才说我们是要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嘛，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下巴显出来，就是稍微长一些，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下这个叫下颚骨的这一块儿，对，打上暗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对，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要完成了吗？ 差不多了。 现在还是这个高光的这一部分是吧？ 对，现在就是我们整体感觉已经出来了，但是暗影和高光过度没有过度好，我现在拿高光继续修饰一下。 好的好的。 因为像我们正常就是我就是先打高光再打暗影之后，最后因为我再拿高光再补的话，高光会更亮。要不它不会脏。 明白。好的。现在我们老师是在给猴子妹妹做最后一步的小修饰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所以你看，一梦做一个精致的修容多么的不容易。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修容大法 细节很重要，而且修容的话你就不能图快。 对， 什么3分钟眼影啊，1分钟眼线，修容还是要精益求精一些，这样的话妆容整起来整体看上去才会更加的精致。 对，所以我们老师现在是在给猴子妹妹做一个晕染是吗？ 已经就是整体的感觉已经衔接好了，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猴子妹我们模特的五官的一个立体程度。 好，猴子妹妹可以正看镜头。好， 其实我们可以在镜头下明显的看到猴子妹妹的这个山根位置高了起来，还有我们主要的下巴是稍微会突出一点。对 对对对，你看， 确实还挺明显的。 因为重点是要把这个图稍微黑一点，然后让它翘起来。 哇哦，对，确实 整体高光的感觉像会我们的三庭达到中等就比较好了。对， 有一种如果我是隔了一段时间见到他，可能会觉得他去整容。 然后我们现在 效果还挺明显的，真的 差不多，我们可以开始就是可以定妆了。 定妆了是吧？ 对， 好。 是修完容之后才定妆的吗？ 我用 猴子妹妹可以 修容的话是膏状的修容，它是需要定妆的。像我们一般用粉状的修容的话，打完基本底的话，就是然后定妆，然后再打修容。 哦，就是您再说一遍，是膏状的话？ 对，膏状的话，因为它质地比较稠嘛，然后容易就是晕妆，然后所以我们要用那个膏状，之后使用完膏状的底色，然后我们再用定妆粉，然后再给它然后定妆。然后如果要用粉妆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定妆粉定妆，然后再拿粉妆的高光和修容，然后再去修饰。对， 好，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 对， 好，今天老师用的是这个膏状的修容产品，所以现在我们老师要给猴子妹妹进行一个定妆。 那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第三时段的种草了莓环节，可以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吧。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在镜头里面猴子妹妹的这个下巴是立体了很多。对，就是感觉肉嘟嘟的那个下巴的感觉。 一梦，为什么你说话那么危险？ 为什么？ 我以为你要说整体感觉变得肉嘟嘟的哟，那可是一件好事情。 他的下巴肉嘟嘟，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就想要那种肉嘟嘟的那种下巴， 就很可爱， 很好看。对， 我感觉自己有救了，好开心。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这是一个整体哑光的质感，就是比较自然一个立体感。然后像我们会涂那种眼影的话，戴上眼妆都是珠光的，然后我会拿一个珠光的一个高光，然后再做一个略微的一个提亮， 珠光的高光。 然后基本上我们这个比较日常的妆容就比较就结束了，就是一个打底。 好的，现在我们的化妆师在给我们的模特进行最后一步，就是用这个是珠光的高光是吗？ 对， 珠光的高光 再做一点点的修饰。 对，再做一点点的修饰，让整体的妆容显得更亮一些。好， 也希望今天这个时段过后，大家回家再画出来的妆容，出门的时候都可以变成更加立体的自己，是有那种非常浓重的衔接感的自己。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做一个稍事的休息。在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也是会跟大家有一个很激烈的话题讨论，不要走开，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等。

整体妆容讲的是一个立体的妆容，然后突出的是下巴和山根，然后包括我们日常妆的话， 猴子你的下巴真的变尖了，你知道吗？在镜头里哭了是吗？要 扎手。 我们日常的话，首先每个人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己的，画我们高光的话整体会打下巴的区域，然后刚才我也讲到最重要的一点是高光要与上面的颧骨和基本底的颜色做衔接，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做衔接的话，嘴角这都是黑的，包括就是等于你上面是亮的，然后出间就出现一个整体感觉是断层的一个现象。然后还有第二个总结的话，我们这个下巴打像我们这像猴子妹妹这种比较扁平，就比较偏没有质感，什么没有质 感，没有说扁平， 对对，就是比较扁平的这种下巴。然后我们就是打修容的话，就是和高光呈现对比的颜色，就是要与就是按照自己的骨骼，然后往下和脖子做衔接，然后会突出下巴一个立体感。大概就是这样。 明白，其实就是我们要狂打阴影的那种。对，所以猴子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我今天晚上就打算试一下。其实 是回去试一下， 我打算就是在这个就是我先不卸妆的时候，然后看看我这个到底是哪块亮哪块暗，然后自己扫一下。 对对对对对，可以看一下。小雨呢？ 回家可能也会尝试一下。 我觉得我们作为日常的一个妆容也是可以的。对，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猴子妹妹，蓉蓉可以看一下猴子妹妹现在是不是很正常， 感觉就很 从我这个角度很近的看，但是我就是不会觉得她的妆容很夸张。虽然老师刚才用了很多的侧影和高光，但是就是因为整个打得很自然的感觉。 对， 只是觉得用老师的话说就是 衔接做得好， 对，有妆胜无 妆，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今天的妆容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你看真的从镜头里看，我们的猴子妹妹下巴尖了。 对， 是有这种感觉吗？小雨 很棒， 是吧？ 对，可能我明天我下次上节目之前可能会尝试一下。 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啊。这个话题讨论呢，就是别让你的脾气阻挡了你的福气。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才会选这样一个话题吗？ 你觉得呢，猴子妹妹？ 我就不说什么。 就我觉得可能这一年当中变化还是挺大的，脾气不会像以前那么火爆，但是以前的脾气确实是就是一点火就着的那种。对，是这个样的一个脾气。然后我觉得人其实真的不应该乱发脾气的，应该好好说话。对，我经常有时候会怎么激歪， 那先表演一下什么叫发脾气， 我 什么叫好好说话。 不敢，我先走。 没有没有，就是咱们一般说就平时生活中会激歪，对吧？你比如说司机，比如说我滴滴约一个车，我说哎司机，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那个司机就会说啊那个我现在就在那个哪儿哪儿哪儿。我说你说这地儿，我说我能知道吗？我就会这样。我说你说这些我能知道吗？我说我现在定位你就按我这个定位走就可以了。我说你不要说那么多话，然后啪我就把电话撂了。 妈呀，他以前脾气真的特别。 然后司机就取消了订单。 无所谓啊，反正我不付钱，反正在几分钟之内他取消，我不付钱的。 对。 但是包括以前也是，就是以前是接了一个活动，然后那个经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说啊，那个下周四有时间吗？我说啊，我说我等一下回复你，我说我得看一下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排班。然后他说啊，他说那你为什么啊？他说啊，你没确定这个时间，你就发简历了？我说我发简历，我能确定我被选上吗？就是这个样子，就以前会呛人家，但我现在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这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去年九月份， 半年， 去年九月份， 我大概推算了一下，然后我大概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一梦应该还是很爱我的，因为他平时跟我的沟通都非常的好。 我会挑 人 点，不是是挑那个点。 要不然下次我可以偶尔不定时的测试一下你，故意说一些挑衅的话，看你会不会生气。 好，那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我的搭档小雨也说了，她的闺蜜蓉蓉也是一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一个人。 对，就是我自己不肯承认，但是据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我的脾气就是。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某一次在某一个领导的办公室吵架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我是刚刚换了一份工作，然后 可能到那个单位的话，时间可能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左右吧。然后那是那个很老派的一个工作事业单位，那么在里边的话，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安分守己，就跟领导关系相处都非常好。但是我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就觉得我很想在一个新地方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吧，就当时很愚蠢的想法，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去跟当时我们的那个领导，可能是整个单位的二把手或者是三把手去很平和的去聊一下我的工资待遇问题。但是 并没有很平和， 就是最 开始你是不是差点把那个屋子给掀了？ 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很平和的，然后等进到了台长办公室以后就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交谈，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拍了桌子，然后后来就很生气的跟他说我不干了，然后就当然不是这样语气，就是很生气的走完之后出电梯以后，我觉得自己特别委屈，我还在电梯里哭了。但是回家想了一下，就是晚上冷静一下想，我很可能因为一顿脾气导致才上班一个礼拜就要被开除，所以第二天我又很怂的去了领导办公室跟他道歉，就觉得这个虽然领导后来原谅了我，也没有给我穿小鞋。 领导可能并没有真的原谅你 啊，真的 可能想太多了。 我觉得， 所以不然你现在也不会不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呀。 但是我觉得 你要仔细想一想哦， 他对我很好啦，但是他觉得一个女孩能这样的话，不会受欺负， 就我觉得是真性情， 但是 也算是一种， 也不能太真啊。 对， 跟领导拍桌子叫板这种事情，还是大家听一听，当个玩笑听一听就好了，不要太认真。而且我还可以说一下，就是我最后在离开那个单位的时候，我当时在走之前，我们单办公室所有的人只给了我说，就给了我一句忠告，就是很善意的忠告，就是说麻烦你以后去一个新的单位，第一不要跟领导吵架，第二希望你再也不要跟快递吵架，因为我每天在办公室就会打电话给快递跟他吵架，就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六楼，然后我就要求快递把快递送到六楼楼上，他就不同意，然后我就会跟他吵。 啊，你们没有电梯是吗？ 没有电梯的六楼。 如果要是我是快递，我也不愿意。 我还买过冰箱和油汀那种非常重的东西，我也要求他必须给我送上楼，然后就是每天都在吵架。 他有一次，因为我们两个是同宿舍的，他有一次上学的时候，他用我的手机点了外卖，结果呢，因为那个外卖很久都没有送到，于是他就用我的手机把那个送外卖的人给骂了。最后我就再也没有脸点那家外卖，因为我真的很想继续再吃，可是没有办法，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就是少吃一点也会对你保持完美身材嘛，其实我是为你好了。 对，其实我们今天主题说脾气可能会阻挡你的福气，我觉得是会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脾气越大，可能有可能你的这个福气就越会少，就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别人的短处而忽略别人的一些长处，所以很多的时候不会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反思吧。 我想知道我们今天化妆老师姚千鹏老师在生活当中脾气会大吗？因为如果你经常会接一些时装的活动呀，或者是做一些秀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也会经常遇到一些让你不爽快的事情。你是会那种会发脾气的人吗？ 你是说工作还是生活？ 工作呀， 工作。 哦，工作上的话，我一般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工作的性质不一样，就是假如这个单就是像我们这个通告，我接你了，我已经答应接你了，即使有再多的矛盾，我也会给你做完，然后最后 做完之后 对 直接说 等这个假如做时装周或者我们拍宣传片，然后我会等你就是结束了之后，我然后我们再会说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生活上的话，我的脾气还挺好的。 可以看得出来，还不错。 对，基本上就是不要只要不触碰到底线和原则，基本都没问题。 对， 那会不会就有人一个你接触就能触碰到你的底线和原则？ 就是如果真的会有那种看着软柿子往上捏的话，那不可能。 那所以你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就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是不能碰的？就是你会触及到这方面，你会很生气。 这个倒没有吧，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事， 说不出去太具体， 说不出太具体的事儿，但是我会，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吧。 嗯哼， 对，一次两次会原谅你，第三次的话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 那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可以有两次得罪他的机会。 用完吧， 有一些过分。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就是脾气稍微小一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经常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话，你会经常陷入一个很负能量的一个怪圈。我真的 你会觉得怎么所有事情都在跟我作对呢？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我呢？ 对对对，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怪圈，导致你可能自己走不出来，也发现不了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且别人会慢慢的去疏远你，也没有人再会去提醒你或怎么样，就觉得你好招人烦，你嫌别人发什么脾气啊，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会发脾气了吗？ 也我现在哎真的是哎我为什么，就是那次也是一个，你忘了那次我和猴子应该记得，我们一起打出租车，然后那天晚上不是遛丢了吗，咱们去去那个大望路那边。 哦对对，那天你竟然没发脾气。 对，我那天没有，就是那个女司机她态度真的是有点不太好了，真的是不好了，就好脾气的人也会那个什么。当我下车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说谢谢啊，然后轻轻的把门关上。 当时我跟我那个朋友还有他一起打车嘛，然后我们俩就惊了，说哎你怎么没发脾气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他都会就是说那个司机， 要我就说，要我直接会说，我说你觉得你不要就是不要再说话，我说你把你的嘴闭上了、啊、我说哎呀我真的会这样的， 真的会， 以前就会怼， 更佛系一点。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平和一点反而挺好的，为什么要给自己找气受呢？你不在乎就好了，不就是听不见就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哎，真的是。 对，其实还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并不是要让所有的人把你的脾气彻底磨平， 对， 因为该有自己的脾气和坚持的态度的时候， 是 一定要坚持。 对 对，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的， 嗯， 那这个脾气就该发。 对， 但是其实还是牵扯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只选择在乎去在意那些你爱的和爱你的人就 OK 了。 是的， 但如果是生活当中这些，比如说你说只有一面之缘的司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卖东西的人， 小事儿啊， 这些小事你就完全没有必要生气。 对，尤其是就是要，我前一阵是看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吧，说的就是一个外卖小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他给一个就是他的顾客，然后发短信吧，说你能不能哎听过这个新闻吗？对， 听过很多类似的，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对对对啊，对，他发了一条短信，就说能不能就是哎当时是怎么说，是你听的 是 什么版本？ 我听的是那个是夜里，就是他去送一个外卖，送得很晚，然后他好像是不是顾客一直没有接他的这个单，一直没有确定，然后给他联系也联系不上，因为非常晚，是凌晨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外卖小哥就特别难受，他觉得在怀疑自己的人生了，然后就给那个顾客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说谢谢你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对，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这个外卖这个行业，谢谢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发这种，就他没有发火，但是你能 感觉很丧。 对，很丧，很丧的人生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二天那个客人看到了以后就非常抱歉，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太晚了我没有看到。然后 那你为什么要点这个外卖？ 对，就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你这不是在耍别人吗？你点了外卖三四点你点了外卖，然后人家给你送过来你又睡觉，这给任何人都会，我觉得要是如果是我一定会发脾气。 对，会觉得受到了不尊重，因为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需要被尊重才可以有工作下去的热情， 就是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新闻。对，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是不尊重，再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平等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个外卖小哥， 还有送快递的小哥哥、 就是、对对对，我们这个台的一个主持人是叫余饮水那个师哥，他跟我说他每次在这个外卖送到的时候，他一定永远都是先等外卖小哥转身走了之后他才会把这个门关上，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对 对，你要不然你会觉得人家刚给你递上你咣的一下就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 很过分， 就感觉很不礼貌。 而且那些送快递或者外卖的小哥哥们，他们经常是会经历那种极端的天气，比如说下着暴雨啊，他们可能会更忙碌，或者是下雪的天气，对，非常不容易。而且 我 曾经 要检讨自己， 对，我曾经还有一次在路上在车里，然后是一个很不好的天气，当时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外卖小哥，他骑车很着急，然后呢差点有一个汽车过来，就差点就是他是不规则走的，然后差点就把那个小哥给撞倒了，可能就已经倒了，但是也并没有道歉，然后车啪一开，油门一踩，然后水就进 了， 对，很过分。当时我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这个道德底线的。 但是我们聊就是坏脾气的话，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包括刚才大家也说外卖小哥，包括快递小哥，像我刚才也说我自己可能以前对那个快递员啊态度也很不好，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跟他 我跟他发生冲突之后，我自己也是不开心的，不是说我 是的， 我发完这脾气我会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并没有。那么换一个角度去跟他的，就是跟他去商量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要求是你帮我把东西送上来，那么我跟他说清楚我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大家都会 对 都会是可以帮你的，但是你的态度，首先是我的态度不能是再像以前那么脾气那么差，那这样的话，人家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坏脾气的人， 对， 而且没有修养的人，谁都不愿意去帮你。 是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态度很好的话，人人都会愿意帮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原则。 没错，就像我说的，如果你经常去乱发脾气的话，自己陷入怪圈，身边的人也会慢慢疏远你。所以还是我们要放平心态，否则我们永远都是感觉不知足、不幸福的。 嗯哼， 对，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48，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短下巴美妆技巧大全，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受用， 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心态了，不要被我们最后这个话题搞得那么沉重。 是， 其实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种草了很多非常开心的部分。 哎，没错，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愉快的度过。好的，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的姚谦鹏老师、猴子妹妹还有蓉蓉，也希望你们三个没事可以过来多做我们的这个，来多做客。 我很想多见到姚谦鹏老师，然后得罪他两次，等我得罪他两次之后，我就不会再联系他了。 好，开个 玩笑，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的夜晚。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喽！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